定抽抽啊抽，爱人白了头，天边的月弯弯为谁守？我的痴情熬过了多少个春秋，半江回忆如心何时休？ 相思。 我曾经等过你，因为我也相信你说的雨水千山是一场梦，如今不能再爱你，让暖阳不会照见我再次的邂逅，依然还有很爱你。 Welcome to DJ KA. What?

不知不觉中，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？如今你就像飞蛾扑火，不管值不值得，最美的承诺是一时快乐惹的祸。我懂你要的自由，别再关心要解脱。你从未被我拥有，随时都能放开手。而我热情如火，你冰冻成河，被爱的权利你都占有。我该如何去厮守，你才觉得不强求？不想折磨到白头渐渐消失的温柔，难道非你不可？只有多难得，这样的感情对我来说。 轻易。

我。